这是我给你最好的告别方式，等待太久了，你不会回来了，已经忘了我还在这里等着。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，我想轻轻抱你一下，可以吗？在你怀里的不会再是我， 嫁给他了，真的吗？听到这样的消息，我采一朵路边的梨花别在胸前，感觉脚下的路越来越乱。是洒下的泪水，还是那记忆中的冬雨？ 都因为你的眼早已说明，早已说明。 说后悔，如果梦

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一等之间的空间填补，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关切在你别时仔细叮嘱，窗外的景色模糊在这条离开家的路， 离家的孩子让夜歌给你温暖，陪伴你走出自己的路。这里是夜歌，我是吴周彤。 总有一天我要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请你牢记暂时的一别，你只为开创一个新的前途，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。 鲜花水果店的卖水果的，每天晚上他们都回来挺晚的，有买水果的，有叫外卖的，人都挺多的，我们都挺累的，晚上两三点钟才睡，每天早上还早起，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得这么做，但是我挺满足的，挺开心的，祝家里人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开开心心。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，